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25做豆腐，26煮肉，27杀只鸡，28把面发。这是童谣，这是我最近刚刚链接到的童谣。特别有意思，很有过年的那种节奏和气氛，诉说着临近春节时的系列安排。今天已经是大年25了，您的安排开始了吗？早上好，我的朋友，周末的早间，欢迎大家依旧记得早起来赴我们的约会。每周六日早六点，歌飞扬继续带您一起来感受民族音乐的魅力。我是刘慧，民歌走天下，今天的暖场歌，我们来分享祖海为你献上的这首《幸福山歌》。 吹来唱 这是流淌在内心的歌唱，源于自然，源于内心，带你感受源自民族血脉里的心动之声。一年四季，歌飞扬，尽情赏听。 谢谢吕继红带来的这首青海民歌《一对鸽子虚空里飞》，原汁原味的质朴表演，你是否很久没有感受过了呢？接下来的这一站，我们带各位去到新疆，由来自那里的创作歌手兔洪江为你带来一首《喀什的心跳》。在这样的音乐当中，你会感受到什么叫做年节时分的欢欣雀跃跟活力四射。 喜欢就聊聊，不要就逃掉，感觉也蛮好。 我闻到你身上悠悠地飘来沙枣花的微笑，是一瞬间一万年是不是很重要，爱有天长有多长，地久有多久，谁真的能明了。大口还想要无不挑灯要什么天荒地老，你就在我身边或天各一方，要计较还太早。在喀什的天空中飘着爱的味道，让我陪着你逍遥，陪你多一秒，明天有谁知道。来来来 最动听的一种，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与你一起分享悠久的歌声。一年四季歌飞扬，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 赞歌原来是内蒙古科尔沁民歌《正月马》，后来经过歌唱家胡松华稍加修改，在上个世纪60年代完成了歌曲的创作，也是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作品之一。歌曲经久不衰，有着绝对饱满跟热烈的爱国情怀，也是为数不多的让人喜爱的那种颂歌气质型的作品。刚才的是一版翻唱，来自歌手格格。这里是歌飞扬，民歌走天下。中场休息前的这一站，我们邀请各位继续策马驰骋在草原。布仁巴雅尔要为你讲述他天边的家乡，还是很喜欢他这种悠扬深沉自带风声的那种感觉。草原的这一脉流派还是很深得人心的。歌飞扬，我们稍后见。 微风吹拂着脸庞，我的心被牵回家乡，闭上眼我仿佛看见父亲在眺望远方，将思念寄托白云，化作雨洒向故乡，观看干裂的土地，父亲的心房，曾经撑起天空的双手，给了我穿向无尽的远

欢是傲气万种心声，是苦涩银河窗，在这地方好风光，看流水渺渺的荡漾，多少年屹立在我心上，越过的风雨过往，唱一首歌来念家乡。不会被谁淡忘，至少一样的做的情话，这一刻的心情最宽广，让我们乘风又碰浪，笑一笑中国人有多强，要坚强挺胸膛，嘿哥们跟我一起唱， 接下来自藏族的小伙子扎西顿珠带来这把很有世界音乐风情的翻唱，有一点 R&B， 而在曲调方面，你有没有觉得也不是那种简单的几句原唱再加一点改编，是在原有的旋律上进行了一些延伸，再加上电子舞曲，整个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欢迎您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歌飞扬》，民歌走天下。这一站，我们有请各位从浏阳和的湖南跳转到宝岛台湾，来分享一首来自高胜美原唱的《乌来山下一朵花》。今天的这对我很喜欢的女生对唱，来自小月和张佳，柔美曼妙是总的基调。 有一位姑娘。那是呀十七八，长长的头发来眼睛大，活泼可爱叫弟弟，叫呀叫弟弟，乌来山下一朵花，多少个有情郎为他着迷，多少个有情郎爱呀爱上他，不知他身旁是否有个他，不知何时花落谁家，我对他说话呀说呀说句话，他笑我傻瓜呀笑我傻瓜，朝朝暮暮想念他，想呀想念他，乌来山下一朵花， 为他着迷，多少个有情郎，哎呀爱上他，不知他身旁是否有个他，不知何时花落谁家。我对他说话呀说呀说句话，他笑我傻瓜呀笑我傻瓜，朝朝暮暮想念他，想呀想念他，不来山下一朵花。 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我并不陌生的陕西民歌《桃花红杏花白》，今天的这版非常特别的翻唱来自阎维文。说它特别是因为你会觉得和我们听到的民歌真的不太一样，还是那首爱情题材的作品，可是那种荡气回肠的感觉似乎并不是在唱一首民歌，而是在讲一段历史，在诉说一辈人的情感。如此悠扬的旋律来自歌飞扬，民歌走天下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要去到江苏来听一听苏州民歌《紫竹调》，也是一首传统的民歌小曲，爱情小调。来听一听佟丽今天为你讲述的这首诞生于山清水秀鱼米盛产地的江南民歌。在这当中你就会听到江南水乡的吴侬软语，又有海派文化当中奔放而不失内敛含蓄的那种感觉。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月影留声，我是刘慧，明早见。 一根紫竹枝苗苗，送给宝宝做观赏。笑儿对正口，口儿对正笑，笑中吹出心灵诗调。笑雪会凉，小宝宝一滴一滴雪会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 常般冷漠，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就让衣袖只触碰擦肩的手，就让我们从来没有开始过，空着的怀抱不比天空，